见的霓虹，才刚刚熄灯，而枕上的夜梦正慢慢诞生。你床边的闹钟轻轻震了震，我眼里的微风偏偏转了身。我这个季节 对我真的有点不妙，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总是微笑，因为算出会在之后的每分钟咆哮。如果我们已经在一起该多好，我牵着你去夜市里凑凑热闹，我知道你喜欢对我半开玩笑，你说爱我若是真的那该多好。许多人在同时想你，我问自己何必 许爱你只是我一个人的事，反正我也不奢望两个人的情，总以为这次幸福会离我很近，近到一定程度就会保持距离，也许人生本身就是时钟倒计，我们的爱也跟着短暂。 北京时间11点整。